好，欢迎到我卡箱周报。今个礼拜就好多古灵精怪湿星鸟嘅。咁我系杰特。 啊，末日啦。 咁咪讲咗一单富民先。 死者为大啦吓。 就声优就富田更新就中风就离世就享年系 84岁。 咁咧佢最啲媒体卖呢啲新闻咧，都将佢讲就咩？佢第一代嘅叮当哆啦 A 梦。 啊，虽然啦，就我谂大家最熟嘅叮当嘅配音应该系二台木啊，系冇啊？ 第三 咧？系啦，系啦，系。但系佢就再要旧啲啊，因为佢系1973年开始播的叮当，系佢系初代嘅，但系好，我记得系好快换咗，唔系做咗好耐就换咗，所以大家应该就印象中应该都仲系大山。 但系咁佢喺名侦探柯南里面咧配铃木次郎吉嘅，即系同埋手中作品系最有名嘅胡须老爹。 对，应该真系上几代上好多代嘅，即系已经系完全退晒嗰一代嚟噶啦。咁84岁都差唔多咁上下，脑中风呢啲都叫做都叫享受啦吓。 好，咁就依单就系嗰个先咁我讲啦，讲下啲声优 都系大单嘢。 首先嗱，黑泽代就冇咁肺炎，就有轻微发烧，就而家就休养中。咁其实都唔系咩都唔算咩，其实算唔算大三分啦？因为好多声优都中招啦，而家都喺日本而家叫做咩你话虽然我哋嘅日本驻日特派专员就话佢身边冇人中招，但系佢喺日本情况已经去到就咩咧？身边搵个唔中反而比较难啲嗰种程度。 好咁夸张啊！ 嗰啲系东京平均200几人啦，中咗几期啊？嗰种去到呢个程度已经去到日本人。 你话中咗唔系好奇，我系理解嘅，即系但系你讲到话好似身边总有件，好似夸张咗少少啊。 咁你东京嘅原因就系喺艺人界其实真系好密集。差唔多日都好似有一兩個，但做完之後大家好似冇乜事。哇！關俊賢當初50几歲，佢咪1兩個禮拜出翻嚟啦。好嗱， 咁即係因為活躍聲優大部分咧都係點講啊？都係唔會太老噶嘛。你其實你40歲留下咧個死亡率好低嘅，同60歲相比係差100倍嘅。即係所以佢個危險指數就唔係好高嘅，但係咧就有少少會驚，如果佢影響到佢有咩後遺症嘅話咧。 其實咧後遺症就唔驚嘅，係最驚就咩啊？你录佢录紧，因为黑泽喺呢期都有几套作品。你录紧阵，起码你2个礼拜唔录音嘅话咧，你2个礼拜要休养要隔离嘅话咧，成个录音 team 就真系头都痕埋。 哇、啊，咁呢个都系其实 呢个系最大，因为其实大家唔系担心黑泽嘅身体问题，系担心就系、是、喂，你做好多工作嘅。你话有2个礼拜，即系成个声优组啊，工作组就真系冻咗喺度，唔知点算，换搵人代理又唔系，唔代理又唔系。几头痕嘅，其实系 但佢应该就安全冇事啊，唔使咁担，各位唔使咁担心嘅。咁因为我见有人真系吓到屎急尿奶， 关俊贤都未有事啦， 系咯。咁仲有单声优相关嘅，都系不过呢个就系伤唔系病。另外 Komomi 佢就呢个 声带做手术， 唔系做手术，总之要治疗啦。 声带佢话做声带手术拖咗4年噶啦，又系。不过呢个就差唔多啦，呢啲声优，依用声靠声把声搵食嘅人，呢啲喺度职业病噶啦， 职业病嚟咧真系。但系佢应该系呢期咧比较少，即系演唱会嗰啲嘢咧取消系取消，押后嘅押后，当然仲有人继续做，咁佢就相对比较抽到时间出嚟去决心搞掂佢，而且佢个问题其实都一路都影响住佢啊嘛，咁不如而家反正都相对成本低啲啦，咁啊干脆而家搞掂佢，因为佢我印象中佢开拉开得好捻密噶，咁啊中啊。 好啦，跟住咧就。新版首先就是中村由一就离开咗佢嘅事务所，就转咗去铃川健一嘅 intention， 即系声优独立。即系我哋都之前好似啱啱先讲完嚟，声优独立其实真系好常见，尤其啲出名嘅大声优咧。即系 佢过档铃川嗰档有少少，我以为佢会独立嘅。以佢嘅条件，对此 我觉得系 fan 底搭拍住上咯。因为你自己独立又真系乜 Q 都要自己搞掂晒，又好麻烦噶嘛。唔系个个都肯搞噶嘛。但系你又同旧东家又唔系好咬牙咯，咁啊唯有咩咯吓？ 好啦，嗱，另一单咧就系、是、其实都唔应该算系小新闻啦。咁咧星优界有名嘅 DTM 专家嘅小男仔小鸟，就佢自己砌咗部 AMD 嘅32核心嘅电脑，攞豪资100万256GB。 即系呢个即系攞，即系我唔系唔理解啊，不过就你即系话佢剪片使唔使去到咁恐怖啊？即系佢，即系佢应该系 studio 相关，我唔肯定系边一 part 啦。 唔知啦，因为佢我觉 錄音使唔使咁大鑊咁勁咧？我唔知啦，依樣依嘢可能佢以佢嘅 level 嚟講需要咧，我啲咁嘅連入門都唔算嘅人嚟講，我門外漢。 我理解噶，點解？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我開始YouTube 啦，上面嗰啲片全部我搞噶嘛。即係咧，我而家用緊32GB RAM 咧，係僅夠嘅咋。但我剪嘅咧，大家睇到啊，係720P 嚟噶，真係好誇張噶。 不過佢嗰啲應該係攞嚟做後期即係錄音室嗰啲嘢啦。 當你呢啲嘢要求一高咧，你即係你原始輸出嗰下個要求高嘅話咧，佢個要求會成倍咁上嘅。你個規格高啲嘅話，個要求會成倍上嘅。所以我理解嘅只係乜就係同之前阿龍王啦嚇，即係佢唔係真係龍王個翼啊，即係佢龍王個翼仲未攞到啊，因為而家仲俾人揸住。但係佢都攞，好似就話又係同級數嘅，又係砌一部同級數嘅電腦啊嘛，佢就攞嚟計棋嘅嘛，一樣嘅咋，就係有啲地方係真係需要幾咁高有咁勁嘅超級電腦，咁佢哋又俾得起嘅話。咁其實好正常嘅啫嚇。 咁我咧，如果我講真，你俾得起嘅話，你都想砌部咁機啦。 喂，有人俾得起我，好樂意接收啊，大佬。即 係 我。 不過最誇張就係依單嘢係去到咧，DOSV 咧一本好有名嘅 PC 雜誌 DOSV 咧，要特登去俾兩頁佢度做專題嘅。 即係佢俾我都想揾佢問我，喂，因為呢啲咁嘅級數嘅機咧，通常係大公司做嘅。即系呢啲， 佢自己砌嘅，佢自己话，佢自己 砌嘅话咧，就真系比较少见啊。咁啊， 嗱，仲有一单系啱啱好嘅，琴晚嘅。咁咧，琴晚咧就FTO 咧就新活动啦，又系突然其来嘅特集啦。咁咧，今次咧就重点就在于实装咗一星嘅织田信胜呢个角色咧，高桥礼衣咧系期待咗4年噶啦。佢差唔多每两季，平均每两至三个礼拜一次咧，就喺佢 FTO 电台里面咧要求营运快实装，结果追四年后实装咗啦。佢琴日開心到喊出嚟咁滯，而且仲有係一星嘅，唔使錢抽嘅呢個係，不過下年一星，所以今次如果各位有玩嘅話，唔該趁早抽咗佢。 但據朋友對大家講，即係因為琴日我就同 friend 聚會的時候，就聽一路佢哋聽山放送，我就唔知喺度做乜嘢，就聽佢哋聽山放送。然後佢哋又開始抽，跟住話據說雖然係一星，但係幾難抽嘅喎。 唔難，絕對唔難，我保五啦已經。 OK 啦， 仲有补充就是五星嘅卑尼夫系田村由香里，即系御三家全部都系喺古达系列嘅，而三零一系四星就是川界人。至于标题咧系一贯完全唔执乜嘅，就系、是、超古代新选组列传古达邪马台国2020，唔好问我个标题系咩意思。好，讲完啲同声优有关嘅花边新闻之后，可以讲日本嘢啦。首先就系小邪神第三期玩众筹，30分钟内搞掂2000万。 从我相信啊，个壁卡系好少嘅，但系 根本上呢个纯粹做细啫嘛。我死唔信佢即系靠嗰2000万先肯开动画第三期。 我唔系讲呢样，我系话点讲啊？少数死忠抌好捻大嚿钱出嚟去谷起佢，肯定系 嗱。第一佢个头奖就系、是、可以第三期嘅副题改，跟住咧啲咩二三奖嗰啲咧就系、是、你可以用你个样去做啲配角，一路人角色喺呢个作品里面出场。 啲可以理解嘅，即系个一个。呢个动画啲都系啲命名权啊，嗰啲嘢，即系佢，因为毕竟呢个企划本身就系一个好穷酸嘅企划，即系成个动画化企划都系一个好唔点讲啊，唔系真系好赚钱嘅企划，好靠呢啲人嘅。 唔系我依个预期咁啊，不如我系佢好拿手利用众筹做势咯，小邪神系列，因为讲真更比佢更穷酸嘅动画多的是，算系相比讲佢算 OK 嘅啦，喺人气同埋佢乜人气啊，销路 K 都 OK 嘅可以嘅，但系佢好知道点样利用众筹去做人气啊，去谷嗰个话题性， 好冇啊，咁啊，下单啦， 下单啦，跟住其实咧都算几骑呢嘅，就系、是、搞到事件。其实因为有个导演其实都卖就系、是、武田绫奈主演，就有个导演将都市二三呢条时代都市传说搞到事件电影化 但系我见到个标题嗰阵时候，我已经理解唔到一样嘢，就系、是、什么是搞到事件。我知道我呢句嘢系个梗嚟嘅，系个梗来源嚟嘅。但系咁佢要点样电影化咧？ 除噏嘅啫嘛。 因为如果你净系将一个恐怖事件去写出嚟，冇等于去将搞笑事件去电影化嘅喎。你只系将一件 作 出嚟嘅都市传说去嘛？即系你要点样讲？因为我直接破梗啦，唔紧要啦，大家都咁多年啦。 唔系应该讲就系、是、你讲真呢年头，你冇话唔知噶。你如果仲唔知咩要搞笑事件嘅话， 因为系老梗，可能真系有啲人唔知嘅。 嘅，即係所謂搞到事件係意識上上面流傳嘅一種一個假嘅事件，即係點講咧？大家就係講起咧，佢就話即係講到繪形繪聲，好似真係有件好殘忍嘅，即係應該係殘忍為主軸啦嚇嘅事件，好嚴重嘅叫搞到事件。咁啊，跟住大家都講到好隱晦啊，但係話好殘忍，所以唔想講，唔想提太多，即係講到好似真係有件事咁樣。其實呢個梗係咁樣嘅。咁如果你將佢拍成點樣，要點樣做咧？ 呢個先重點啊嘛！ 我會先諗到係可能會類似《鄉民的正義》，台灣 PTT 嗰度有個電影叫《鄉民的正義》，就有啲似可能會去用嗰種形式去拍出嚟咯。即係我唔知，但係總之睇到個標題就覺得好呢個話好繁薄咯。有件嘢根本就一件不存在，一件不存在又點樣電影化咧？ 系啦，嗱，好啦，讲完一啲湿声嘢，就讲下，其实都几大新闻，即系其实咪都系几炒得几热嘅，就系、是、咁上礼拜日咧 ，Sony 终于送一堆 PS5 嘅 demo 机入俾各大 YouTuber 名人去试玩。 媒体啦，总之 就咁呢名人包括有首映，最俾人吐槽得最多就系首映效。咁佢试玩咧就影住首映效个样，就系唔影画面。啲人话喂。我影你手册，我唔系要睇你首映后点样个样系点咩表情，系睇个画面啊！大佬，你影佢把鬼咩？ 其实睇佢个样唔系问题，即系你见好多实况主都会有个 window 去睇望住佢个样啊嘛， 但 系唔好净系睇你个画 面，大佬。 大家关心嘅唔系你个样咯，到嚟 OK。 我又未见过你个样。 自用或者实况嗰、那个、那个有啲咩反应咩表情，都其实系其中一种播放嘅元素嚟嘅。咁但系咧，大家重点嘅东西梗系 PS5 啦，大佬。 嗱，咁 PS5 咧，根据各大媒体即系而家有成官方嘅拆机报告啦。首先就最大嘅话题性就系统一咗操作啦，就系、是、决定制改喺交叉度，圆圈取消。以往咧呢、这个就欧美机嘅日机就圆圈确定交叉取消，咁而家就全部跟欧美制式。 即系呢个完全不能理解嘅嘢嚟嘅。 虽然我都冇所谓嘅，因为其实某意义上好事，因为对于玩开啲同时玩欧美同日本机嚟讲咧，你唔使你好麻烦就系、是、你日版机你入去嗰时系圆圈决定，好啦，入到只 game 里面佢俾交叉决定，会几乱嚟。咁预期咁不算交叉，反正都系一个习惯啫，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即系呢个应该系有啲源远流长历史啦。就Xbox 上面咧就系ABXY 噶嘛，但系咧佢个 ABXY 咧就同老任嘅 ABXY 咧系调转翻嘅，即系右上嗰、那个。应该系冇记错系老任天堂嘅 A 系右上系最右边嗰个嚟㗎 ,B 系下面嗰个嚟㗎。但系呢个 Xbox 系调转嘅 ,A 系下面 ,B 系右边。咁结果呢就系、是、变成呢其实大家都系讲緊决定同因为好容易理解 ,A 系决定 ,B 系取消，咁相对容易理解㗎嘛。咁但系问题呢就系、是、呢这个日系无论系任天堂定系 PS 啦，都系A 同 O 都系右边嚟㗎嘛。即系所以佢就会相对比较容就会有个历史因素喺度。因为如果你真系唔扣除大家习惯只系讲方便程度嘅话，肯定其实系下面嗰个掣，即是无论系 Xbox 系 A 啦，呢个 PS 系交叉啦，老任就系 B 啦。咁呢三个掣其实系决定嗰个会比较习惯，因为下面嗰个掣会顺手啲嘅，上面嗰个比较有褪出嘅感觉嘅。即系呢个系因为佢最终咁样统一系必须要经过咁嘅阵痛嘅理解嘅，但系点解系我哋就佢哋咧？好多亚洲嘅玩家就系点解系我哋就佢哋先系啦，妹。 好简单就系亚洲赢硬你嘅，反正都唔会买 Xbox 噶啦。 呢个理论就系、是、其中一个听啊，超反正你班友仔系唔系都买 PS5 都系买 PS 噶啦，我根本我使乜就你啫？但系啲鬼佬可能真系会屌噶，真系会转头 Xbox 阵营噶。就系呢啲就系我成日同某几个某个死忠某啲系列嘅死忠同佢讲，你咧你做死忠咧，其实就只会俾人软土深挖揿住嚟砌嘅啫。就系咪啦？系咪未必咁上纲上线嘅？佢未必有咁多考虑嘅，但系。总需要去一个统一嘅，尤其是香港最麻烦，香港日机美机都有嘅，即系系真系可以打晒交咁样嘅。 唔系，即 系 好简单啫嘛，你转你好简单就你孖死间台，咁冇优惠噶，你转台先有优惠啫嘛，同一 屌屌啦声啦，当年我用嘅超任系美版机，非常罕见喺香港嚟讲，结果我去到人哋打人哋部超任嗰阵时咧，就拉埋一住，唔习惯啦，咁就即系虽然佢两个已经好接近噶啦，但系我都系好唔习惯嘅。 嗱，好啦，跟住讲下啦，跟住咧就取消咗光纤输出。 诶， 个咧几头晕嘅，其实系因为好多，因为其实有唔少人咧都用紧光纤去博，例如话生巴嗰啲嘢嘅。 唔係，其實我第一個反應係其實有人用緊㗎。 有。 即係我唔係覺得佢冇人用，其實我係直情係佢到底有冇人用我都唔知啊。 有 嘅，我自己唔用身邊冇人用。 有啲音響咧用生巴嘅話咧，係直接用 PS4 嗰個光纖輸出嘅。 係啦，然後我又知道咧，好多音響咧，其實都係用佢嚟輸出嘅。即係但係我又好似唔真係唔多見會有人用嘅。即係應該係呢個玩音響嘅唔多啦嚇。嗯咁、我諗佢為咗 cut 成本拎走佢又唔係好出奇嘅，尤其是而家你真係唔一定要去用到佢用到光纖輸出就到個聲，即係點講 ？PFI 咁嘅聲音輸出，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用到音用到光纖咧？即系咩啊？ 唔知啊！ 你即系等于你听你攞 iPod 嚟听歌，你听无损差同 MP3 同 MP3 即系低压缩 MP3 啊，有几大分别先？ 差唔多嘅啫。 咪系咯，即系当然啦，可能有啲人会好屌啦，咁可能佢日后出个咩铺板啊，嗰啲嘢又同你加翻落去，然后收多你几嚿水咁样啦吓。 不如我都冇所谓嘅，反而咧就系、是、咧有单咧，其实算应该算流唔系流料啊，系假新闻啊 ，fake news 嚟嘅，网上流传一张相就系、是。话有张相就话有个玩家摆只 PS4 碟落去话咁咧个画面出咗 error 就话你只碟咧对唔住已经登记咗啦，请你同制作人联络。咁咧，咁咧，依家嘢咧就 假捻到， 假新嘅， 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假捻到，即系唔恨啦吓。 好简单啫嘛，喂，你兼容旧机，即系兼容 PS4 游戏，你梗系攞嚟玩翻旧碟噶啦，唔通你买实你咩玩咁多新碟啊，傻啊你！螺丝都唔系我唔通啦呢个咯， 即系个兼容嘅肯定系真，肯定就系自己用翻，即系调翻转啦。我就当佢唔知食错乜嘢药，一定要你去买 PS5 嘅碟，你做唔做得晒咁多先？你做唔做得晒历来你出过咁多 PS4 嘅碟先？我叫你 Sony 又好，边个都好，重新印过晒佢出嚟啊！佢比较突你啊！即系佢同你讲你未捻搞我啊！ 系啊，仲有就系、是、官方公布咗啦，就话暂时咧，系乜嘢？暂时咧就只有两只游戏咧系唔 support 嘅啫。咁佢冇讲边两只游戏，总之就系基本所有唔知边只， 真系1%，真系有1%。 所以就有，总之就基本上你抌只碟去都得噶啦。而咧，官方贴咗图出咧，就两个 USB port， 一条 LAN 线 HDMI， 唔系两个 LAN 线，好跟住电头系咁多啫。暂时又就总之就取消咗光纤输出啦。 同埋就见到有人拆机啦吓， 官方拆机。 其实我拆第一个反应咧，我第一个官方个第一个反应就系咧，OK 啦，终于有官方出嚟自己做，因为呢个动作基本上系任何新机一出落地第一日一定会有 N 咁多嘅人噶啦 ，iFix 最难做啦， 即系而家官方做咁啊，唔使你包仔去搞嚟搞去啦。 不过咧，要留意就系好据我睇啲嗰啲讲法就系话，好似今次将条 SSD 好似学。系唔知韩星点嘅就应该要更换几难嘅。 其实因为呢部机就算系 PS4 嗰阵时候我拆机经验都系啦，其实佢真系唔预你拆噶，即系佢真系唔预维修人员以外拆嘅。我真系好少见一部类电脑嘅物体啦，难拆过部 Mac 噶，我真系好少见。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佢比 Mac 更加，即系我自己 MacBook 啊，因为 MacBook 细部嗰啲嘢更加麻烦，系好少见难拆过佢嘅。但系PS5 好似冇 PS4 咁难拆。嗱就咁睇啊，因为我唔系真系 毕竟。因为 PS4 相对讲咧系容易换 hard disk 嘅，佢系相对容易嘅。 系换 hard disk 难啊，但系我清尘嗰阵时咧，清到我呕，我真到我吐血啦，屌啦声。 所以其实就系、是、如果佢嘅 SSD 焊应该佢会几麻烦咯，因为据闻啊，系咪真唔知？因为就系实际上装完即系。装咗堆嘢之后咧，实际上佢个 SSD 得翻600几G 嘅啫，会几窄细，因为装咗几日嘅冇噶啦。 我睇要睇佢有冇日后，第一要睇佢会用日后大容量啦，第二就系睇佢收唔收外置嘅装置啦。 有出咗外置嘅 SSD 啦，又睇个价钱，但我唔知点装，即系总之我见到有公司出咗。 估计都系食佢啲外置拎，睇佢个速，主要系惊佢个速度会唔会跌得好紧要，即系毕竟系经过 bus 咁样去就难讲啲啊，咁啊，同埋咧，我其实咧睇片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真系好捻大部，即系因为之前咧一路都系冇乜概念咁啊，到底佢有几大部， 就 系 插咁样， 即系如果佢一拆咧，就一定系同个拆嗰个人佢有个对比喺度噶嘛，跟住哇。半个人咁高，即系佢话半腰咁高啊，大佬，即系佢同喺坐喺台边同个人差唔多去个人嘅头度，佢喺个放喺台上边，哇，好搵，哇，咁搵大部，因为我一路以为咧系同部普通17寸 notebook 差唔多大嘅啫嘛，应该系，即系佢系大部个17寸 notebook 好卵多。 我睇成个塔咁样咯，因为试机都见，即系我佢因为嗱试机嗰日咧。 所有人都系唔准摸部机嘅，即系佢俾佢睇个样，但系你对唔住，你唔可以摸部机嘅，你只有摸手掣嘅啫。咁就好难去做一个对比嘅。但系有拆机啊、揭卡嘢一睇嘅，哇，颇为夸张。 不过就我又虽然话就话佢大埔啦，但我真系有少少会宁愿佢大埔。虽然香港大家都知有土地问题，但系点讲啊？都唔争太多咯，你真系夹硬要做到好似而家 PS4 咁细部，然后同我讲过热啊，有啲咩问题啊嗰啲嘢咧，我就宁愿你大部少少啊。 但系据说咧就话颇静嘅部机，唔会太嘈嘅。 佢话佢宣称咧，因为目前为止都系都系啲人讲出嚟嘅，到底系咪坚嘅先？ 12cm 大风扇啊嘛，最大卖点 系咁即系同你而家即系一部，只不过一部，其实就系一部 notebook 冇 mon 嘅 notebook。甚至系一部甚至一部一体机，即系嗰啲你去黄金高等会见到啲ITX 一体机啊，仲细部，仲可以仲细个部少少添，即系真系一部电脑嚟入边，你谂到个架构又系，即系基本上嗰部系一部电脑嚟，根本就系一部电脑。OK 啦吓， 嗱 OK 啦，咁讲下水道英星二啦。 即系呢单咧就其实佢系跳出嚟澄清翻啊，即系因为佢其中俾人屌得好紧要，即系当年成日俾人话嘅。嗱，虽然我系支持佢个块嘅，当年嘅降临录音，我谂大家应该冇听噶啦，仲有冇印象？有冇印象都有人计啦。咁啊，当时已经讲过啦，其实降临个旧水道版我系中意嘅，即系嗰个，但系嗰阵时我都未知到底系边个决定嘅。咁佢而家就再翻出嚟讲。即係佢話啲咩？係呢個通靈王同埋呢個鋼鏈 都係出版社要求嘅， 都係出版社呢個原創劇情嘅。咁其實又好容易理解啊！調翻轉都咧，即係無論係即係當年最少都會知道，通話社一定點個頭嘅。到底係邊個提議咧？其實都好容易理，好容易估嘅啫。即係一定係嗱，首先佢一定係冇結局噶啦，一定係未有結局嘅。問作者冇咁快完。即系通常即系咁嘅情况下，你就唔可以话问个作者攞咗个大囊之后跟住嚟去，而且你动画如果就算系你都会剧透咗漫画本身噶嘛，咁好麻烦噶嘛。即系所以佢原创剧情系当年以前当跟唔到进度就一定会咁样做嘅情况。咁只不过系话到底边个最终博取咁嘅，最终通过一定系出版商嘅，因为导演系冇呢个权能嘅。咁到底边个提议？咁佢只系就系话提议嘅都系出版社。我谂大家都系跟规矩做嘢啫，唔似而家咁，而家就好多时都系未去到跟上进度啊，咁咪暂停下，等下一季咯。 因为嗰个年代系要一定要学去噶，唔系话因为邱兴日 比较注重个作品完整性啊嘛，即系佢真系可即系除咗有啲万年番之外，佢即系完咗就完咗，就唔会即系冇咁容易再开翻噶嘛，唔似而家咧系经常系要睇住先，放住一季试下水温掂先继续，即系冇呢个传统，所以当年嗰啲好多时都系一季完嘅，只不过系降临佢哋相对嚟讲系比较接近近期嘅动画，即系其实都系十几年前噶啦， 好耐啦。 就是水道版啦，讲紧，都系即系，所以佢会仲保留咗一啲，佢喺过渡期间保留咗一啲旧习惯嘅啫嘛。 因为根据补充下啲资料啦，就系、是、根据花田十辉讲法咧，就系、是、因为花田十辉一段时间佢即系嗰啲所谓嘅匿名问题啊，咁就问花田就系、是、你开工咁有即系有网民问佢，你开编剧剧本会议有几多人？佢话少就五六人，多十几廿人，只不过十几廿人啫。各个公司啊，各赞助商 sponsor 一齐手齐开会啊嘛，咁好简单，当你咁交叉多人去开会，你就个编剧就纯粹就咩去平衡各方利益啦，即系话呢个你要话喂我要卖歌、哦，我要喺 open 我要开打歌、哦，呢、这个就话喂我要边个声优、哦，跟住嗰个就话喂我嗰度咧我要做地区振兴、哦，即系你喺咁多方嘅势力平衡下咧，啲剧本嘅莫名其妙咧，就绝对可以理解嘅。 唔止剧本啦，导演一样都系一样状况啊！导演要博取添，仲麻烦添。即系佢你当如果大家冇印象嘅话，就睇翻白霜有讲少少啊，唔系真系唔多嘅。 白霜算少嘅，白霜我觉得五六人算少啦。头阿花田十辉嗰情况，我谂佢讲嘅就系咩啊 ？Love Life， 即系咁 Love Life 特别大企划啫。 Love Life 大佬会咁啊？ 但系十个八个真系唔出奇嘅。 系啊， 你见有啲作品咧，下边后边睇咧，有啲铺屌晒啊！呢次咧一串长噶，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每个参与公司都一个铺屌晒嚟，要丢个铺屌晒俾你，即系所以系真系会咁麻烦。 所以长者龙雪同埋阿江田磨里咧，写铁姑俾人闹趴街咧，我其实同情佢哋嘅，因为一到高达依咁嘅企话，又系开青会廿十几廿条友，跟住大家同我耳我。 佢哋其实佢哋做咩啊？出人受把咯，即系总之我吸火受晒把，好啦，唔好做嘈啦，我认咗佢出啦嗰只。 总之濑咗嘢，即系做得好就大家分钱，做唔好就濑嘢就我咩？ 系咯，嗰种啊嘛。 有人将啲责任指最多系指向 Bandai 嘅啫，其他厂商系从来冇人指向佢哋嘅吓。讲起铁姑啊，提啦吓，呢个好似话要出新。新影像啊，即系佢讲得好咩啊？应该系剧场版嚟嘅，应该系， 知啦， 即系新剧场版，但系。到底咩意思？唔知道，冇讲到，净系讲话新出新嘅就讲。有人问系咪该唔系将旧嗰个剪辑，然后车上电影？我谂冇咁寒酸嘅，应该系呢个新曲加精选嘅，应该啦。即系剪辑，即系将头两季剪辑，然后订一部，跟住再出一部新嘅，可能系延续，可能系补完。 嗯， 即系等当年话铁姑其实系少紧，其实系临时改剧本少紧啲嘢噶嘛。咁佢如果补翻啲，咁其实 OK 嘅。 我再讨论就算啦。 你提到铁姑提两句啫。 好啦，跟住咧就讲下啲湿星新闻啦。首先就环球影城终于开任天堂专区啦，因为讲咗好耐嘅。 鬼佬相关嘅嘢。 因为其实讲咗好耐嘅日本环球影城，一直都传紧就话会开任天堂专区嘅，而家就终于决定咗2021年。 其实咧，我系一路都唔知咧，原来佢而家先开，我一路以为有嘅。 冇啊，我错系传咗好耐，一直都话会开，但一直都未开成嗰只。咁而家就迎咗一年春天，咁秋天嘅十月度咧就会有啲小专卖店咧就喺度开住打住头阵先嘅。 即系咁啊，而家正好啦，而家冇乜人去，反正而家冇乜人去。 我有啲冲动想去嘅环球影城，如果有搵有孖游专区嘅话。 咁顺便一提啦，而家日本嗰边个开放进度就话准备开放中台嘅商务签证同长期签证开始放翻佢翻嚟啦。咁即係下一步就应该係佢哋睇嚟就好急想开返游客，咁 就有个钱嚟㗎嘛大佬。即係因为就虽然话日开做嗰啲所谓民调呢，网络民调就夹高达八成呢就反对，但你班友唔使靠游客搵钱，够轻松㗎。但即係日本就大佬啲旅游业或酒店大佬高度 travel 挨咗几耐啫，吊住条命㗎啫嘛，纯粹系。 我觉得啊可能你要开咪接中下囉，即係14日就一定太过分㗎啦，我諗緊黐线，你去14日返14日，边有人放成个月假为咗去日本一日 㗎。咁其实你话停一日验完之后确定冇，即係即时挖深喉挖完冇事放你出去得囉啲。 如果系再深少少，如果系话因为潜伏期三日啦嘛，咁即系你其实就你即当然系三日系平均值啦，咁即系你可以你先喺你完出发个验完，跟住攞个证明入境之后 再玩一次， 入去就再玩一次，应该三日之后再玩一次，即系隔离三日俾你住三日酒店，咁你三日酒店你可以教啲咩酒店 plan 啊嗰啲嘢噶嘛，咁三日之后再验，冇事出嚟就可以出，有啲国家系咁样做噶啦而家。 呢个 OK 嘅，呢个系 三日就可以接受，我放一个礼拜长假去先去旅行，咁啊有三日喺酒店度食下自助餐啊，即系去游下水啊嗰啲。睇你点啦，应该都还 OK， 不过可能冇咁 笋啫。 啊，应该冇咁笋啦，我估佢冇啊，即系我觉得系。不过算啦，我有钱可以先讲啦。我连护照都冇。啊 ，OK， 好啦， 继续都系老任。咁啊，但系今次就本来系日本事件嚟嘅，但系就好奇怪地，居然系呢个美国任天堂去睇嘅。就呢、這个，大家应该知 3D 龙事件个好 3D 龙事件大家应该知个嗬。当年呢个应该元祖无印嘅动画入边就出 3D 龙嗰一期，就因为嗰期播完之后就好多细路就癫简化再入咗。远咁啊，真系历史嚟啊！呢单嘢真系我细细个听嘅，大佬。即系嗰阵时，跟住就结果就嗰一话就永远俾人抽起，唔会重播啦。不但止啦，日后画面表现会改变啦，同埋 3D 龙咧都俾人话雪入咗雪柜好耐噶，真系几乎系冇咗佢回事。咁然后结果就然后咧就呢个 Pokemon 嘅 Twitter 官方账号应该系美国嗰边经营嘅，咁就话呢个 Pokemon 3D 龙冇再话佢 Nothing Wrong， 即系冇做过任何错，即系佢唔系佢嘅错， 最少系咁样讲啦，因为如果大家有睇嘅话，我系最终系有睇到嘅，我系好捻惊啊，遮住半只眼咧，即系点解有时又好奇心，又想知道，但系又惊自己会癫简发作啊，遮住半只眼，即系同啲女仔睇鬼片一样。头先讲我睇鬼片咪咁样噶，即系同啲鬼睇嗰啲，又要遮住半边，又惊，跟住个冇事，即系可能我唔够细个啦，因为我事后即系事后先睇翻嘅。 大人，因为系细路仔啫嘛。 嗰阵时我已经系大人啦，已经系咁啊，佢就因为佢系嗰种红蓝交错，好快速咁交错，引发癫痫嘅。 其实严格嚟讲，据说好似系真正嘅真空皮卡超啊嘛。 而且重点系个真空系皮卡超，呢个大家知嘅。其实就算未睇嗰阵时候都已经知啦，因为系讲紧佢十项索特嗰阵时候，佢个招，佢因为呢一话咧叫做电脑战士飞机龙，我冇记错 title 系咁。佢成个画面都系当年想象嘅好 cyber、好科技 feel、好科技、好网络 feel 嘅画面，所以成个风格系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嘅，而且呢个 3D 龙人如其名啦，当时系用有部分系用 3D 嘅画去做出嚟嘅。咁呢个就系讲紧真系勉强同 3D 龙有相关喺呢度，但系问题根本第一个放电嗰个系比加超，第二问题就系嗰个表现方式关个 3D 龙咩事咧？咁今次咧佢就趁呢、這个Pokemon Go 嘅社团日，咁、那个主角就系 3D 龙，咁佢就点解有少少官方平反啦？因为咁多年来大家都讲紧呢个，都系嗰度关 3D 龙关 3D 龙咩事啊？即系咁啦。 咁我发啦，你唔系封咗皮卡超啊嘛？ 吓，即系咁啊，讲啊，咁你冇行封皮卡超啊嘛？真系咁啊，即系讲翻，顺便讲下股啦，咁叫做。 咁咧，另一单就好少消息嘅，就系、是、Minecraft 主角。 一个史提夫参战 任之后明星大乱斗呢个 game 叫做咩？又咩主角可以参战嘅？ 唔系佢讲嗰时咧，佢第一就首先第一个时间反应就系、是、Twitter 成个扑咗街，成个 Twitter 扑咗，系真系入唔到、上唔到、读捞唔到 server 嗰个程度嘅扑街，系死咗一段时间，只有好似应该系有段分钟计嘅，段分钟甚至小时计嘅，系咪？好似有接近一个钟，我唔系好肯定。总之我上到嗰时都唔到。跟住就已经听到啲人话呢个史提夫参战，系全世界起晒哄噶。咁跟住就点讲啊？点解会系 Minecraft？ 但系我提一提各位啦，再早前少少啊，英井喺唔记得边个场合度接受访问嗰阵时提过呢、这个。佢提一样嘢㗎，即系我唔记得咗系个报道提啊，定系本人提嘅。总之就大概有句咁嘅说法啦吓。如果你嘅角色可以参加大乱斗，代表你嘅角色深受众玩家喜爱，系电玩界嘅最高荣誉。有个咁样嘅说话喺度嘅。咁当时我系有啲不明所以嘅。首先就个，当然佢呢个嘢系指任天堂以外嘅角色啦。任天堂嘅嘢，佢就几乎系挖到冇嘢好挖噶啦。但任天堂以外角色呢句话，基本上系绝对系通用嘅。你谂下，洛克人、蛇叔呢啲最咩都系比我叻大嘅啫。即系，但系都系一个真系一个广受玩家喜爱，所以大家先会话想佢入去。当然仲有版权问题啦，但系呢啲嘢佢唔提啦。咁即系佢讲呢句嘅嘢。嗰阵时我系理解佢呢句嘢，但系唔明点解特登会提嘅。咁但系而家我就理解啦。因为咧，即系佢嗰阵时肯定已经知个主角就系 Minecraft 个主角嚟噶啦嘛，会新个就系咁噶啦。因为全世界最好卖嘅游戏，我谂讲到呢度，大家都已经估到系边只啦，唔系 Pokemon， 系 Minecraft。全即系都计晒所有跨平台，全世界最好卖嘅游戏系 Minecraft。咁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好卖嘅游戏嘅主角，咁佢有资格去参加明星大乱斗，又好合地喎，系咪先？ 啱啊！ 即系咁样佢计嘅话，又真系好合理。佢呢句嘢都有暗示到有啲咁嘅暗示式啦，就话依家因为佢系真系深受全世界玩家喜爱，用真金白银投票，冇得假啦啩。咁啊，有个大引发咗一个大地震啦吓 ，Twitter 大地震，即系之前嗰、那个天空之城嗰招嗰只叫Bowser 都搞唔掂个 Twitter server， 俾阿史提夫搞掂咗，即系跟住后续仲有一大扎，我 timeline 嗰啲人洗版啦，因为有啲中意 Minecraft 嘅 friend 噶嘛，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单就系、是、呢、这个又系呢个日本 ACG 同game 啊，主要系同呢个鬼佬嘅。今次大运啊嘛，文明冲突啊，屌啦声！即系呢个 Mon Hun 真人版个预告片，大家有冇睇到？大家有冇睇到？ 冇啊！呢个其实咧有三，其实咧有其实仲有一单就类似嘅就系咩 ？Bio Biohazard 又嚟 remake 版啊！ 嗰个消息就之前传咗啊嘛，但系Mon Hun 嗰个就之前传咗一段嘅，但而家终于有吹有，应该算系吹啦啦，有官方吹啦斗出嚟。哇！我睇完之后，我之后引用佢入边其中一句 ：What the hell？ 你话睇呢个系 Mon Hun？ 喂，大佬，嗱，先讲我唔打 Mon Hun 嘅，但我好中意睇人打 Mon Hun 嘅，即系，我睇到吓，你话睇呢嚿嘢系打 Mon Hun？ 我理解，我真系理解唔到咯。小姐，你揸住咩嘢啊？你揸住把咩枪啊？即系完全唔，即系唔，你系咪少少考据翻入边用啲咩武器啊？出咩人啊？嗰啲嘢你系咪少少考据翻？即系你唔使考据晒噶，你出乜嘢咪考据边个咯？系咪真系有咁痛苦先？即系你系点解系要将嗰啲嘢搞到莫名其妙，搞成咁啊死，咁啊死款咧？即系虽然佢咁样，即系佢你唔话当初出真人版电影，我谂大家都做好晒心理准备，但佢真系出嗰阵时都难免要屌两句噶嘛，系咪先？ 巴克神啊，佢嗰个唔知咩版本，旧电影版都搞乱晒大龙啦，而家重新版佢好似话所有角色照翻多，即系完全重 reboot 啊，去翻对一包一嗰个世界，咁保持观望啦，真人版就 佢仲暂时仲未有嘢出，所以保持观望啫。 仲有啲散消息报埋嘅就系。将今年12月开拍嘅蜘蛛侠漫威新蜘蛛侠3就据闻会加入咗Doctor Strange。 我记得就系有人屌老母嘅，但系我唔记得有印象系屌乜嘢啦。嗰啲单就 好似冇乜点好屌系嘛，咁 唔系因为我唔知点解 Spider-Man 好似出亲新嘢都有人屌嘅。 屌晒气啦！但我 OK 啦，呢个就讲即系。 仲有单全球嘅消息嚟嘅，就呢个 Google 嗰边就统一将个收成改造三成，即系都改造三成啦。 系啦，咁冇咁咧喺冇几耐之后咧，Microsoft 又话支持 Epic 嗰个联盟，话咩创意，但系游戏机唔包在内，因为游戏机开发成本好贵，我心谂屌你，你要契弟，你要几契弟 嘅？唔系，但系又唔系话合理嘅。 有一样就是、首先就系、是、第一，开发游戏机系成本好高，但系开发 iPhone 都唔平噶。你谂下就系、是，喂，你而家打 iPhone， 喂，大佬 iPhone Apple 自己个开发嘅，大佬你估 Android 机系自己买个 Android 落诶，自己俾钱买个 Android OS， 而家自己砌部机啊，大佬，喂 ，Apple 成部机砌成本唔使钱噶。哦，顶你个肺啊！你班友， 总之佢就而家就讲方话，统一内购，统一要抽三统一要咁样内购去抽30% 啦，咁 系啦，因为嗰阵喂，当你劏咗 Apple， 下一个对 Google 啦，即系你玩我啫，大佬。 好啦，咁啲外国消息啊，呢、這个杰特每次都要屌一次嘅，呢个西巴烹2077 出咗Master Dis 啦，预定首月未出到嘅，听住先。 佢就话嗱呢个数咧就好难讲嘅，因为咧佢而家就话为咗赶工咧，佢就要开始宣布开始强迫要加班。我先闻到啲唔系应该啲糯味开始浓啊。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加班预咗噶啦，唔好话俾我知，你做呢行你唔使加班，系做任何行业你讲要加班噶。 佢今次讲嘅系要强制加班，喺鬼佬公司其实几少见嘅，通常系自主加班。佢系唔系日本人嗰种自主加班，系真系鬼佬嘅自主加班，真系话我即系我热爱我份工作，我就唔系真系咁嘅，佢都有补水钱嘅，即系我即系嗰真系觉得个进度唔掂，咁我自愿留落嚟去加班去追进度，即系。是有咁嘅情况，但係强制加班呢，我提一提各位啦，上一次强制加班呢就係、是、最后生还者二。最后生即係最开始一开始咪话宣布强制，就係、是、呢个俾人唔系宣布嘅，就俾人爆料，佢就入面强制加班，搞到啲人就心生不满，就走去爆料，再出力他咁呢啲嘢。咁我哋之前讲个专题嗰时提过啦。 我因为我啲奇怪其实就係、是、因为喺呢度做大嘢呢之前加班交到月无光喺公司瞓唔知瞓十个钟头，每一个礼拜翻十个钟头屋企嗰啲咁嘅嘢呢，呢、這个业界多不胜数，即係最经典嘅古仔就係、是、当年Windows 1.0 啊，开发前咧，成个 Microsoft 啲员工咪系瞓晒公司度咯。 嗱，你搞清楚样嘢，啱啱你讲嗰啲咧，其实系员工自愿嘅，即系多数都系自愿嘅。当然啦，你可以话基于压力嘅，基于个进度压力嘅情况下自 唔到你唔自愿， 唔系唔到你自愿，佢你真系可以，你话唔制，佢话唔制就唔制嘅，因为鬼佬系。 但喺嗰种情况之下，不论 Apple 又好 ，Microsoft 好，甲骨文好，一当你一大 project， 你赶住发表会你掟出嚟嘅时候。你班契弟全，你班契弟就喺嗰个个阿头喺个阿头个阿头留咗工作室里面喺度搏命，你班契弟咁放假？ 呢个即系我就系讲紧鬼佬，其实系真系可以唔屌你咪唔屌你咯，你自己请过嚟，你自己请你唔爽就炒咗我，因为佢哋相对比较注重劳动权益，佢系真系可以咁样做嘅。但系今次就似乎冇呢个选项俾你，即系就算本来就唔系好多人选呢个选择都好啦，佢今次直情俾呢个选项俾你。 通不呢间公司系咪即系颇为你个头都伤咗啲不唔得人心咯？因为通常嚟讲呢种情况下，如果系真系上下心嘅话，就咩唔出声，成班一齐搏命嘅，但系。当你搞到系要公司话勒令强制，即系表示有咩班友系好 Q 唔想做， 我觉得未必嘅，可能系大家已经系顶唔顺嘅程度了，即系有啲即系你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一头半个月去加班还可以接受，仲可以顶得顺啦。你同我讲五六七八个月一日14个钟头，喂，真系会死人噶，大佬。 搞乜嘢啊？呢只 game。 而家就係講緊個勢就係啦，好出你之前享負盛名好出名嘅公司出話要出隻大作，跟住延期不斷延期，然後嗌宣布開始要加班。嗱，如果佢再爆啲咩流出料嘅話咧，就真係好撚危險啦，真係完全 就係最後新聞。而家就出咗金碟㗎啦 ，Must Like This 㗎啦，出咗，咁就應該 OK 嘅。而家因為你出咗呢只碟嘅話，即係將冇碟嘅話，即係表示可以印 game 㗎啦。当然啦，之后嗰啲咩鬼update 啊、debug 嗰啲咁嘢，另一个问题啦。总之就系起码即基本游戏搞掂咗。 但系嗱，因为现在就 game 就唔同以前出咗 master up 就可以翘埋双手等等攞碟，因为讲紧咧，其实有好多笔咧系预你第嗰、那个叫做第一次更新嗰阵时去做嘅，呢样就好难说得上，佢哋可能仲系做紧啲后期嘢嘅。咁啊，好啦，咁啊，有人要加班，有人冇工做。咁啊，呢个就我哋呢个历嚟嘅抨击对象之一，呢个玻璃渣就呢个关闭法国分公司，仲咁佢就即系佢话收咗皮，原本就预计就系将佢搬去欧洲，唔系将欧洲总嘅中心搬，即系包括法国公司啦，咁啊搬咗去呢个唔再系欧洲嘅英国。唔再系欧盟一部分嘅英国啊，即系佢本来谂住咁啊，咁今次但系今次咧就干脆就话听 ，OK， 干脆就成个接飘埋佢啦， 唔好烦 咁样，咁啊， 我唔悭，真系悭咧就悭噶啦， 系啊，咁啊只能讲抵捻死咯，我即系我唔会再对暴雪，尤其是动视暴雪提有任何半点言文，佢有任何坏消息，我只会心凉噶咋，我对佢已经系去到咁嘅地步，我只会对佢心凉噶咋，即系嗰度好似。话有400个员工，咁啊之前就已经裁咗百几个啦，因为之前大裁员嗰阵，即系之前暴雪大裁员，大家应该仲有印象噶嘛，咁佢就裁咗扎，咁啊结果剩翻个200几个啦，今次都话成旧，本来就话会有一半。就会搬去英国，咁今次就成个冇咗咁咯，咁啊即系等紧死啦，冇嘢噶。我最后等紧死冇咗，就系嗰句啦。仲有一句，仲有一单，我哋近年常客。即係雖然玻璃渣都係近年嘅啫，係嘛 ？Epic 咁啊 ，Epic 就收購咗呢個兒童網絡安全專門公司，唔識讀佢嘅名啊，咁就 Super 唔知乜嘢啊 ？Super Elsom 大字啊，總之係一間係兒童網絡安全技術嚟嘅。 所謂兒童網絡安全嘅意思咧，就即是點講啊？當初呢個。 乡村条例啊，一个每日玩一个钟。 啊，呢、这个色我不虽然我想讲嘅色情小天使嘅，不过即系你讲乡村园条例啊，比较系就系、是、类似咁嘅嘢啦。总之就系、是、个细用开咗个平，如果你开咗个平台，即系以前好似捞啊，定有线，我唔记得边个都系有嘅上网色情守门员之类嘅嘢嘅。即系咧，你申个父母申请咗嘅话咧，个 network 咧，你上某啲特定佢个 backlist 嘅西嘅话咧，就会要你入密码，入到密码先入到去嘅。我记得类似啲乜嘢，定系直情俾入。 唔系咁好多，而家好多 wild 卡嘅firewall 佢都有啲咁嘅嘢，啲管制。 I 乜又 ISP 嗰边提供嘅呢、這个，跟住收费收钱呢下先恶毒啊嘛，屌啦声，即系收钱然后阉割你嘅嘢，咁啊呢个系类似咁嘅嘢嘅，咁就系攞嚟分级证明嘅，咁啊问题就系咧点讲啊？即系我有啲惊佢系咁样点讲啊？即系你知呢个过资商店，即系呢个 Apex Store 近年即系嗰个朵有几咁臭噶啦？即系咁佢会唔会系攞嚟有啲咩恶用咧？咁我有少少担心嘅。不过就还好彩嘅就系我仲已经唔系细路好多年啦。 同埋一样就系我都唔玩真。所以好直接去刮人。 佢之前送 game 嗰阵时啊，好多人喺哎呀写下过资商店送 game， 我要被问要唔要好咧？即系唔系买唔买，系要唔要好咧？要唔要为咗唔使钱嘅 game 就走去用佢，去用嗰个旧嘢咧？ 唔关事，我冇要，因为我用咩？ 咁啊，最后我都冇要到。即系咁啊，好啦，咁啊啲鬼佬嘢讲完啦，我哋讲翻啲本地嘢，咁啊两单相关的，有单就其实系即系我理解我个租点其实主要系在于个价值嘅，呢、這个深水埗有间公有间嘅公仔店就俾人打劫，咁啊佢话劫咗个价值过万元嘅模型，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过万元嘅模型，你攞货车装噶？ 喂，一万蚊嘅模型要几多？但系后屘就谂清楚，诶，咪住，佢讲嘅模型可能系 figure。即系如果系，你如果系模型的话咧，一盒模型百几到几百蚊，我冇记错系咁嘅数啦。如果你唔系啲特别贵嗰啲，都系几百蚊嘅啫嘛。你要成万蚊，喂，你真系要攞架车仔先攞得走噶。跟住但系如果系 figure 嘅话，而家啲 figure 动接成千蚊一只，咁你十只八只就已经系呢个数噶啦。虽然嗱，嗰间嘢咧，因为以前喺我旧居附近，我以前成日经过嘅，即系我以前系做一，我只要离开屋企，我一定会经过间嘢嘅，所以你知我旧居喺边个位啦。佢我系嗰扎老番嘢成万蚊，你同我膝头哥讲啦。即系如果嗰十只八只 figure 系正版嘅，咁你成万蚊，我系觉得正嘅，啱嘅。但系嗰扎啊，我点睇都系老番嚟噶咯，你边度值一万蚊咧？ 唔好问呢个问题，唔好问。佢话系 啊。啊，即系呢个，即系顺便一提啦，呢个香港近年即系莫名其妙多咗好多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台湾玩到完，玩完玩厌啦，啲机台就攞过嚟香港啊， 咁 即系 冇所谓， 因为呢样嘢，好多人以为有得赚啊，即系做个机台台主有得赚，我见喺尖沙咀啲商场入边都可以开一间铺头，哇！ 我因为我识有一人真系夹得几中意夹噶。 啊！乜你夹还夹话赚唔到钱噶？嗰啲嘢咧，你最多赚都系同个铺租打个和嘅啫。香港做铺租咁贵，点赚钱啊？ 所以我呢嘢就唔，我唔知啦。因为我自己系我，因为我系唔识夹公仔嘅，所以呢啲嘢咧，喺日本嘅，我唔会嘥钱嘅。 啊！你讲夹公仔啊，啱啱仲有单花边，不过系日本嘅，就提一提啦吓。呢、這个 Sega 佢有个佢 Sega 个叫游戏专门中心嗰度啊，有啲 UFO 噶嘛，系咪叫 UFO 啊？即系佢入边咧，就有人夹公仔夹到夹一嚟夹嚟夹去都夹唔到，咁个店员就话：喂，我已经系补夹噶咯，所谓补夹即系话，部机冇放过水，即系俾尽力噶啦，即系成部机最大力嘅设定噶啦，已经系补夹噶啦。跟住话：喂，补夹都夹唔到，咁结果乜嘢咧？做报警捻，报警，警察嚟到乜嘢？警察嚟到做乜嘢咧？佢话补夹，你话补夹啊嘛，我叫个店员你夹。跟住佢夹咗300次都夹唔飘到，我唔知有冇拉鸠咗佢啊，因为拉得噶，因为喺日本嘅警表化入边咧，如果你一件嘢系攞唔，即系如果你系一件有机率得到嘅嘢，系实际上系冇机率得到嘅，即系嗰啲咧，麦当劳山顶啫，嗰张嘢原来系不存在嘅话咧，麦当劳大富翁个山顶不存在嘅话咧，咁佢其实系犯法噶， 嗯， 即系所以佢咁啊，佢就话你，所以点解佢会要求佢夹俾你，系就话证明系做得到嘅，因为如果佢系做可以证明佢做唔到嘅话咧，系反转可以告店家嘅。咁啊，唔知嗰边点啊，我睇一睇，睇一睇啦，系喺 Twitter 我见到嘅好细单料嚟嘅。不过你讲公仔鸡， 咁跟住林长君嘅单，讲唔讲咧？ 讲埋啦，咁你都提到个名词啦。 因为呢个老兄其实差唔多系呢个老牌漫画家啦。差唔多佢已经成咗西九代名词噶啦。因为西九，因为佢而家差唔多主要帮西九画宣传海报嘅。 就咁首先我谂大家比较有年纪嘅香港宅，应该听过林长棍呢个名噶，即系呢个香港其中一个代表性嘅漫画家嚟嘅。即系佢比相对李志达佢就冇再入屋少少，冇咁离地嘅，佢就林长棍真系好，即系应该话香港最 top 嘅漫画家之一嚟噶啦，即系唔计嗰啲港漫嗰啲垃圾啦吓，嗰啲嗰集不思进取咁样嘅垃圾，即系香港漫画家 without 呢个港漫。即系佢系真系第一线最一流嘅人嚟噶啦，咁 OK， 咁佢跟住就喺画宣传画啦，跟住就俾人投诉话佢咩色情啊、不雅，佢话不雅，我谂紧，喂，跟住我谂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咦，正喎、啊，有啲咩咁正我咁样， 佢啲嘢点会啊？林长君， 跳泳装啫嘛， 色情啫，即系 六十 咁多 人大佬，我哋系咪一朝回到解放前，翻到当年嘅年代，着件泳装都要屌老母先？ 唔系佢啲嘢，我即系健康性感嗰种嚟噶嘛。 喂，大佬泳装啫嘛，即系泳装或者系有啲类似底衫咁样啫嘛，有咁大不了啊？不过我觉得啦，因为投诉嘅团体其实系民建联，咁我觉得佢比较触动到佢嘅，其实系嗱，首先咧，大家知道西九中心系喺呢个西九九屋隔篱噶嘛，系喺深水埗九屋隔篱噶嘛，即系呢个其中一样啦。第二样就系佢其中一个标语就系不忘初心。咁呢句嘢喺边度最常出现，大家心知肚明啦。即系我觉得系反而系呢四粒字，而唔系嗰扎泳装去触动到嗰扎民建联嗰扎赖志贤嚟嘅。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原因，即系其实佢所谓， 因为始终嗰头系民建啲老旧区民建联仓嚟噶嘛。 唔系啊，西九个位系以前系民协个位嚟噶，即系个啊 傅健咩成日喺嗰头做嗰头拉票㗎，即係但係但係点讲啊，你知第二年有即係几咁撚得闲㗎啦，即係 算啦，要就 OK 啦，呢单嘢都是都係好难讲㗎啦。 好咁开始啲北方新聞啦。咁啊呢个香港先讲同香港有少少关系，其实实际上冇关系嘅。咁就係、网上我见到传咗啲图，我睇一睇就吓撚死，细睇就笑撚死。正解呢就因为呢佢係呢个更新条款，话你必须要同呢、這个好似话必须要同意国安法咁样啦。我问君吓，即係虽然即係因为唔出奇嘅话先恐怖㗎嘛，就係、是、因为香港国安法都过咗好似两个月啦嘛，唔係八日维新。哎，我觉得呢个 term 真係即係呢个黐一线讲出嚟八日维新，即係呢个即係又话爱国，即係呢个唔熟中国史啊，八日维新你当年读历史冇读过㗎，即係佢真係讲八日维新，佢如果你调返住个顺序嚟讲叫维新八日，我仲理解到啱啱过咗一百日，即係三个月多啲啦。咁佢咁但佢跟住就出咗咁嘅条款，咁跟住但望清楚，喂，唔系、啊。不呢、这个不包括呢个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即系呢、这个呢、这个香港不在中国内。今次 都系啦， 系啊，即系我唔系讲紧咩香港独立嗰啲嘢，唔系讲呢啲嘢，系实际处理嗰阵时，香港、澳门、台湾从来都唔会同中国同一样嘅处理噶嘛。即系虽然我知呢个样嘢可能会越来越少啦，咁但系最少呢次依然都系咁呢个，因为 Sony 呢度都咁样做噶嘛。所以佢其实呢、这个咧，虽然佢最钓到人嘅地方就佢写繁体字。因为咧，你部机其实可以 set 定语言，你个语言同你个地区咧系冇必然关系嘅，即系佢 set 咗繁体，我见到繁体字，大家繁体字就第一个下意识就以为香港，因为繁体字讲国安法，仲唔系讲紧香港，但实际上咧系中国嘅，然后去写翻个。去寫翻繁體字咁解啫，咁啊即係冇嘢啦，即使冇事發生啦，呢、這個國安呢個國安法都咁樣所得啦，呢、這個要你個國安法都好合理嘅啫，咁啊好啦，咁啊仲有一單就都係北方相關嘅，咁啊有個俄羅斯嘅電競團隊就即係我覺得辱華嘅新下限嚟嘅，呢、這個真係而家成日講辱華啊嘛，即係辱華新下限乜嘢咧？寫繁體字。我咧佢有个即系佢有个电竞嘅队伍，就会有啲队服啦，咁大家理解啦吓。咁佢就写住，咁佢有个队服上面就写住爱的独角兽，而个独字同兽字系有简体字噶嘛，大家知噶嘛。咁佢就佢就上面写嘅全部都系繁，咁啊五粒字都系繁体字嚟嘅，应该五粒字都系啦。但系个爱字系爱字都系啦，爱无心啊嘛，大家成日都讲，即系咁啊。跟住就啲人就话佢辱华啦。喂，咩事写繁体字就辱华，成个香港都辱紧华，非呢、這个呢、這個，我觉得呢个逻辑真系非常之厉害，辱华新下限啊，真系写繁体字就辱华啦，即系之前旧下限咧就系台湾人嘅存在本身咧，佢系存在即辱华，但系咧又都有呢个血缘限定啊嘛。但系写繁体字系全地球70亿人都可以写噶嘛？咁嚟即系全香港。 乜呢样嘢其实咧，啲鬼佬咧系好中意英国，即系写中文字喺度啲衫啊、纹身上面嘅。因为你成日有时咧，我喺尖沙咀咧，即系之后仲有游客嘅年代咧，啲鬼佬啲纹身佢笑碌咗喺度噶嘛，莫名其妙纹身，即系你识中文啲纹身咧，睇到就笑碌街嘅。但系佢纹咗佢好有型嘅。 好多年，当年讲嗰句话，印个穷字喺纹咗个穷字喺背脊度啊嘛， 系啊， 正中穷位啊嘛， 跟住佢喺度噶。 你好话其实唔知个字点解佢就系见个字好复杂，好似好型咁，型骨咁样 啦。即系中国字咧，始终你中国字咧，佢本身有美感在咧，日文真系几有型嘅其实。 不过个例子我讲埋佢咁嗰个就我真系好尴尬答佢咁啊有呢个够尽够极咁嘅意思。因为穷可以系咁咧，穷我一生咁样啊嘛，系用尽啊嘛，可以解决用尽我一生，用尽呢个嘢噶嘛。我只有唯有答佢用尽咁嘅意思，咁我唔答，咁解佢冇钱嗰、那个。OK 啦，咁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中国就算系现在大陆入边嘅书法家，其实都会写繁体字嘅。因为简体中文嘅书法系好捻难睇嘅，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大陆其实咧，依其实一直都讲嘅，即系咁嘅就系一路都喺度讨论嘅，依个争变咗好耐噶啦，差唔多叫做咩嘅嗱呢粤经文嘅就系、是。其实大陆系一直都有一批人咧，系想将繁体字重新推翻出嚟嘅。 因为当年讲呢个简体字系话，因为佢呢个识字率问题啊嘛。但系你而家唔敢再话呢个中国识字率低啦啩？你敢话？先唔讲呢个系咪事实先？你就算你敢话呢样嘢又辱华噶啦，大佬。即系你话佢六亿穷人，六亿得一千蚊唔到又辱华啦，吓系咪先？即系咁啊好噶，咁啊下一单辱华事件，我哋之前我哋讲袁世嗰边就冇提到嘅，我呢度别补充翻，就系、是、呢、这个。 呢、这个官方点佢就俾人嫌上话佢话佢即系辱华适唔适用于佢中国人本身嘅咯，我唔肯定啦。咁咧佢跟住话咩咧？唔系因为佢做咗啲乜嘢，系因为佢冇做啲乜嘢，佢冇做国庆活动，即系中国嘅国庆10月1号啦，大家知吓，即系贺佢老母啦。咁啊，佢连贺你老母都冇讲到，乜 Q 都冇反应。但系问题就在于，大家应该知佢几时上线噶我。即系啱啱上线嘅游戏冇活动，有乜咁出奇呢？ 喂，通常呢类活动，通常你有活动系咩？起码3个月先得到嗱，呢个屁股未坐嘢， 我谂最少都1个月啦。 唔 系屁股 未坐嘢，3个月就咩？嗱，你一个时间俾你停机，一个时间俾你执笔，剩翻一个月时间先可以坐翻，即系坐翻稳定啦，先开始搞活动啊嘛。乜嘢都未搞掂而家， 仲俾你俾玩家摸熟翻个系统先啦，系咪啊？即系你养翻好你个队你队嘢先啦，类似咁嘅嘢啊嘛。虽然嗱，我系顶佢。整个呕血嘅咧，呢个 Sega 嗰只新嗰只 Project Sega 嗰只 Miku 嗰只啊，佢竟然同我讲1个礼拜就开活动，我即系我呕血俾佢睇。虽然佢嘅活动只不过系都系打歌啫，你冇有活动又系打歌，冇活动都系打歌，冇乜分别。 咁嗱，即系例如话好似 Mario 35咁样，佢所有活动只不过系佢选特别版俾特别几版俾打啫嘛，其实冇乜所谓噶呢啲。 系啦，咁就咁佢就因为冇国庆活动就俾人嫌上，我谂紧对米哈游呢间公司我都觉得都系同暴雪差唔多啊，都系抵捻你死噶啦，呢啲契弟都系咁噶啦。咁啊好啦，仲有一单就系、是、上次嘅专题讲啊，因为我哋上次专题录音系星期日录嘅，即系我一定要明，我一定过嚟睇翻先啦，因为星期三出街我系星期三出街啦，好啦呢度如果你系听声嘅话就仲要后少少，即系YouTube 嗰边星期三出街嘅，咁结果咧就系出街当日我就听到又有新进展，咁我。做少少補充啦，咁就呢、這個一期新一個台柱級嘅阿白上富 Buki， 即係白上吹雪，即係白色狐狸嗰只啊，咁就又嚴上，咁就即係話，即我唔記得佢話佢乜嘢啦，即係總之就好似提又係提到 Coco， 就咁就跟住就咁嚴上了，咁即係佢話呢個。不过就点讲？应该系话佢唔严上先奇啦。我一如我哋之前个即系之前嗰度讲啦，佢呢个佢已经系全个荷罗拉去烧啦。咁真系作为一个台柱级嘅白水虎，不过我谂你冇俾人烧先系奇怪嘅。不过就即系最中意病系佢个咩木刺坦宣言啊！即系我谂。个名系首先就系中二病满点啊，即、嗯、系因为点解？因为呢个好明显系攞嚟系抄呢个波茨坦宣言嘅，即系呢个即系好出名嘅一个，佢就呢个佢嗰就话你班友仔如果你唔应该讲政治，如果你讲咗咧，就应该预咗我哋会屌你如何那样咁样，即系简单讲就系全世界跪安啦、啊、你。是嗰啲中二病到爆嘅小粉红出嚟，即系我睇到真系得啖笑你。可以大家可以 search 下《木刺坦宣言》，如果我记得的话，咁我出翻个 link 啦吓。咁啊，如果我记得的话啦，大家知道我先知道。 算吧啦。 好啦，咁啊，最后一单啦。咁啊，呢个即系因为之前上一次唔记得提，咁今次就两单夹埋一齐啦。咁啊，上一次本来想讲嘅就系乜嘢咧？因为逆统线出咗逆统只 game 啦，即系本来系一个宣传企划嚟嘅，本来唔系一只游戏嚟嘅，跟住佢出咗。桌游，然后众筹就爆晒棚啦，即系几十倍咁爆啦。呢、这个我哋之前有提过啊。咁结果佢真系出嗰阵时咧，官方就有红头文件，唔系咪红头文件，最主要官印啦，就落咗命令，就系唔捻准提呢只嘢。即系咧，啱啱讲啊，你无啦啦你都会辱华，然后俾人烧上嚟。但系当你真系真真正正对佢对着干辱华辱到上心口啦，佢就会帮你隐蔽，佢就会帮你屏蔽，佢唔想任何人提到呢单嘢，唔想有任何人提到逆统战呢样嘢。即系先系你，当你辱华辱到上心口，佢就会帮你隐藏咗佢噶啦。不过咧，佢就唔知系俾人串咧，就系因为咧，咁佢个团制作团体就话，就攞呢单嘢出嚟，即系佢点样抄到份文件出嚟，跟住就笑鸠佢哋。吓、啊，你而家一辱华辱到底，而家我哋辱华辱。有个彻底啦，同你对着干啦，你就调翻转要做缩头乌龟，唔知系因为咁样俾人笑啦。咁啊，呢个即系咁啊，调翻转俾呢个环球时报。嗱，先讲环球时报系半官媒嚟，就唔系真系正统官媒嚟噶。咁就走去谴责呢个系咩危害国家安全之如此类嘅嘢。咁其实佢话啊，我哋终于俾人谴责啦。感谢环球时报宣传与赞美。喂，老实讲，你一个逆统战、一个反中共嘅游戏，冇俾环球时报屌，即系你唔够知名。 即係你未做到你要做嘅嘢，咁佢而家俾人屌，係咪應該有一種加佢嚟？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而且仲要講緊咧，佢個製作團隊ESC 咧，其實係一個真真正正做緊全球圍堵中共嘅組織嚟嘅，即係等於呢個 JPAC 咁啦，都係對準啲對中嘅嘢。當然佢冇JPAC 係冇咁針對，冇咁敵意性啦。咁 ESC 就係、是真係敵意，完全係敵意性嘅。佢入邊真真正正做緊逆統治嘅工作嘅。佢係同即係佢係咩五毒合流嗰啲嘢咧，佢真係做緊嘅。然後當然啦，然後你係揾佢唔到團隊嗰個，即係我怪唔得話，或者當初係揾唔撚到佢哋啲團隊點樣聯絡嘅。佢即係有聯絡方法，但係揾唔到啲人。 大佬啊，我最中意講法就係、是、輕中會搞革命，唔會喺街頭跳街招宣傳嘅，大佬。 即係，但係嗰一開始唔知佢真係禮真噶嘛，以為佢係嗰啲點講啊？做遊戲嗰啲團隊嚟噶嘛？一啲人係咁樣講，結果係唔好意思禮真嘅，當然 係啦。我成日最中意我頭先嗰個。 我強烈想搞套嘢翻嚟，但係我當年點解當初佢合眾籌嗰陣點解冇買咧？第一係錢問題啦，都唔係平嘅，佢仲要交運費。第二就係咧買咗翻嚟冇人玩，冇人同我玩，我一個人點樣自己玩手指咩？咁啊，但係而家有少少興趣搞個電子版翻嚟睇下。咩网络连线同人玩 好啦， 有啲兴趣， 差唔多啦，其实都接近个钟啦， 就啦，有啲讲完北方新闻就完噶啦，大家 系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冇乜意外嘅话咧，就系 Face Day 咧追香港上啦，下个礼拜我哋会有影评嘅，如无意外嘅话，如果睇一次嘅话， 好啦，好，咁好啦，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